程说话，求情信亦都欠奉，显示毫无悔意。同案另外两个被告早前已经分别被判监禁四年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南海东北部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4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8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3点，升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98，跌2.2；阿里巴巴102.4，跌2.1；新东方在线19.2，跌5.8；京东集团251.2，跌10蚊。腾讯控股367.2，跌2.2；盈富基金21.38，跌8仙；中国海洋石油9.99，啱啱转咗系10蚊，跌5.2；美团196.1，跌3蚊；网易139蚊，跌1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07，瑞士法郎8.119，澳元5.463，加元6.035，新西兰元4.968，欧元8.261。每百日元兑港元5.8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07。日经平均指数报25,638点，跌324点。港金报17,2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77美元，卖出1,84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返港岛区啦，再提一提你啦，较早前由于有修树工程，阿公岩道来回方向介乎阿公岩村道至到柴湾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家就封路重开呀，就係阿公岩道来回方向介乎阿公岩村道至到柴湾道一段全线解封，巴士行返原有路线，咁一带交通呢都係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的博爱交汇处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另外葵涌和葵青路都是有水管急收，葵青路来回方向近住荃湾路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领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新都城第二期六座、元朗 Park Yoho Genova 16A 座、筲箕湾南安街1至7号嘉裕大厦、薄扶林摩星岭道52至54号华庭阁、上水清河村清御楼、将军澳康城花园4座、旺角亚加路街16号旺角商业大厦1楼快乐风、将军澳广场商场1楼96至100号铺淡仔云南米线、湾仔新世纪广场1楼124至149、165、173和174号铺大家乐，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陶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Alex 李志刚 ，TV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Made in Hong Kong 又嚟到一个全新星期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我上个礼拜攞咗最后嗰1000蚊， 哎呀，恭喜你啊！ 使晒， 哇，咁快， 梗系 使喺啲咩嘅地方咧？ 其实平时买嘢啫，即系买一下啲嘢饮啊、手摇饮品啊咁样咧，就搞掂晒。因为而家啲手摇饮品都几贵啊。 咁啊系，买三杯其实已经差唔多啦，百几蚊啊， 百几蚊啊， 系啊。有时啲同事话咧，诶、欸，我请你饮啊，大家饮啊，跟住价格，哇，几嚿水嗰度好贵噶， 即系劲过餐饭嘅，有阵时啲手摇饮品 一杯都已经一餐饭咁贵啦。 仲要睇下你加啲咩料、啊，即系每一样嘅配料咧都有唔同。而家兴嗰啲咧叫做咧，即系譬如咩都有啊，大满贯咁样咧，咩料都塞晒落去咁。 系啊，同埋我见到嗰个芝士奶盖咧，我已经知道唔系佢唔系叫芝士奶盖，叫芝士奶爷。一食呢个芝士奶盖， 唔系人感品噶， 唔系人感品，一定系好高卡路里噶。 我上次因为我唔系好中意个芝士奶盖嘛，我至少都叫走咗佢嘅。我嗰次唔记得咗走啦，咁我就嚟咗啊，点解芝士奶盖噶？咁是但啦，饮下，哎呀，几好饮 嘅。其实咧，你又几奇妙噶，你可以系一啲冇嗰个奶盖嘅饮品噶嘛，即系斋茶咪得咯。点解你 冇啊？佢全部茶都系有奶盖面嘅，原来系，咁、 哦、 所以就一定要饮埋咯。咁啊，诶 ，OK 啦，原来都几好饮嘅。 系近排我发现有一个咧，即系调查咧，就系呢一个咧珍珠奶茶呢一啲咧台。 灣地區台式飲品咧，就係、是、其實咧嗰啲卡路里咧真係好鬼肥，你咪以為咧唔要珍珠啊嗰啲咩咧就啊 OK 喎，其實有某啲嘅即係嗰啲加落去嘅配料咧。都好肥，譬如芝士奶蓋， 哦， 已經 係即係 唔係飲品啦。跟住另外咧，我最中意嗰啲珍珠咧，好似係話即係最勁嘅殺手嚟嘅。 係啊係啊，嗱，其實嗰個數據係點咧？嗱，譬如你嗌一杯珍珠奶茶，如果你係全糖嘅話咧，全糖即係全即係正常甜啦，係710卡路里。 哇，我哋食一餐飯要幾多啊？我一日好似净系可以摄取1300卡路里啫， 系咪啊？ 1300卡路里其实呢度已经系一半咯。 一半啊，系啊。咁如果你嗌无糖嘅话咧，佢系少啲嘅，不过都系少200卡路里，即系510卡路里嘅。 系无糖又好难饮噶、 哦，无糖冇味咯，啲茶味咯， 微甜咯，而家可以拣 微甜，微甜都有甜噶嘛，都可能有噶嘛。嗱，但系。若果你一嗌芝士奶蓋，你以呢一份咧60g 嘅配料作準則啦，芝士奶蓋單單個奶蓋已經係203卡路里啦， 過一千啊，好似你個消費券咁啊！加埋呢個珍珠又多160個卡路里喎、 啊。係啊，加珍嗰啲珍珠其實我哋大家都預咗噶啦，係真係高卡路里。 仲有啲咧，我哋咪去飲過咧，即係有啲特色啲嘅珍珠咧，佢係用黑糖嚟整嘅。 係、哎、啊，好味啊！ 更加勁我諗係、 啊。 其實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呢樣嘢。你知唔知即係亦都有個譬如一個平台啦，佢做咗個調查啦，就是、由2021年嘅9月去到2022年嘅3月咧，佢話咧，原來我哋香港人嗌呢6个月裏邊咧，嗌嗰個珍珠奶茶嘅數目咧，係差唔多可以填滿咗2708個浴缸，即係大概咧係1/3個奧運標準游泳池啊。即係2.74個九龍公園嘅游泳池， 其實唔出奇，應該有啲係我填嘅， 有啲都會有我份，因為我 拉出去落水， 我飲手搖飲品咧都全靠阿羅敏莊導我，因為羅敏莊話：哎呀好飲啊，我哋成 一齊啦咁樣， 同一個髮型師喺度咧，佢話一齊啦咁樣飲咧，咁飲咧又真係幾好飲。 但係咧，阿李志剛就好守規矩嘅，佢話我淨係加鮮草得啦咁樣。 哎，鮮草我終於嗱，原來我目測都係好勁，鮮草就喺咁多個配料當中咧就係最低 卡 路 里 嘅70啫。 但係唔好唔記得。有陣時嗰啲即係手搖飲品店咧，佢話：哎，阿李生啊，見你咁靚仔，不如送份珍珠俾你。跟住佢話：係咩？好啊，要買啊咁樣，又要買噶啦。 你話見我咁咩話？靚仔，大聲啲。 仲話送份珍珠俾佢，又正。 我都照殺嘅，係啦。咁另外有一啲嘢配咗，譬如配紅豆咧，就係143個kilo 啦，即係嘅卡路里啦。係。咁啊，芋圓咧。 芋圓我最中意啊。 佢都唔可以少虧嘅，即係睇少啊，130卡路里。 哇！其实都真系几肥下噶，原来一般。 系啊，不过真系咧上咗瘾咧，咁点算啊？ 咁都冇办法噶，咁间唔中嚟到自己放肆一下咯。因为我觉得饮珍珠奶茶呢一啲手摇饮品咧，其实除咗佢有特色之外咧，佢真系可以令到你有一种 好 relax 啊、 治愈嘅感觉， 系系系释放啊。 同埋晏昼3:30嘅时候咧，你未必想食下午茶咁飲杯呢啲嘢咧，已經可以幫你補充一下能量啊！ 少少頂肚噶， 少少啊！真係 好多 office 咧，下午茶嘅時候咧就嗌呢一啲嘅飲品啦。你記唔記得我哋有去過一啲鋪頭咧？佢哋話佢哋晏晝咧可以係試過咧嗌千幾杯咁樣，成間公司飲嘅喎，真係。 咁佢大公司啊嘛，係 啊， 其實咧即係飲啲手搖飲品咧，基本上都幾貴嘅嘛。對我哋打工仔嚟講咧，都係一個壓力嘅嘛。咁點算好呢？2022年第二阶段消费券嘅计划出现啦！你知唔知嗱？4月咧收咗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嘅市民咧，如果唔转换呢一个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直接一间有第二轮噶啦。 你 都 想转咧？ 想转啊？喂，超边？ 好，第二阶段多咗咧，就两个嘅呢个储蓄支付工具咧可以拣嘅。咁啊，连同咧就原本嗰4个之后咧，即系一共咧有6个嘅。支付平台都可以用到嘅，可以揀啦。咁市民可以慢慢比較佢哋嘅優惠啦，同埋可以用嘅商户嘅。如果想轉會，好簡單，可以喺6月23日，即係嚟緊星期四啦，去到7月23日期間就更改你嘅登記記錄，手續好簡單嘅咋。 係啊，不過咧，我都係根據我老豆嘅座右銘啊，以不變應萬變。你知乜嘢咧？ 即係最好唔好改啊！ 最好你快啲攞錢先，唔好講咁多嘢咁樣。同埋其實我嗰個新嘅支付工具，其中有一個俾我咧。 知邊個？ 屁嚟噶嘛？ 俾我，我係有噶嘛，係咪？嗰個其實係幾好用嘅，但我都唔轉，我都係用翻白日窿算啦。 咁其實真係好簡單啫，你用手機又得啦，用電腦又得啦，到去計劃嘅網站咧，登記平台嗰度咧就登記更改，咁好方便嘅啫。有需要咧，亦都可以咧去到咧港九新界咧八間嘅臨時服務中心，由職員咧協助你咧透過電子平台咧進行登記啦，或者去轉換呢一個儲值嘅支付工具。咁最簡單啦，如果你搞唔掂啊，真係唔識整啊！可以咧打電話去18500預約咁啊，可以啦。 哇！如果好似李志剛咁啱啱去攞咗1000元嘅，咁啊嚇洗咗先啦。 慢慢洗啦， 慢慢用啦。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고지런히 지나 어제들 속에 참 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 그날을 향해 숨이 벅차게 You and the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結束他們九年的合作即是令到我喜歡了 K-pop 之後他突然間又要說解散即是作個人發展。 昨天呢我們吃飯的時候有人問 K-pop 是什麼來的 我知道因為我附近有一間餐廳都是這個名 字。是啊有 BTS 的那首 Yet to Come 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欣賞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由于本人咧就系做即系车日嘅节目啦，咁啊礼拜日要做呢一个好心情经理人啦，咁其实咧忙得嚟都几开心嘅，咁但系就要约嘉宾，咁我嚟紧呢一个礼拜嘅嘉宾咧就系我个又系我好朋友，我全部系 friend 先嗌嘅，林永亮， 哇！ 咁你知啦，虽然识林永亮啫，但系都要咧了解佢嘅歌啊，佢嘅作品咧， 你都好了解噶。 先訪問係啦，我都好了解噶啦。但系我發覺咧，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對即係林永亮咧嗰個創作才華不容置疑噶啦。 嗯， 但系咧佢嘅歌咧，其實有好多佢嘅作品咧，其實都係唱得非常非常之好。 即 係 佢自己唱嘅， 自己唱嘅、嗯。我尤其是中意佢一啲咧。佢唱人哋作嘅歌， 哇！ 其實係有另外一個感覺噶嚇。咁啊，今日揀嚟一隻咧，個歌名已經夠正啦，《羅文莊》。 個歌名叫《羅文莊》啊！ 我為你而生。 哇！你當年咧亦都話係即係有一首咧係親戚歌嚟嘅，《我係你而生》。 嗰啲人都識諗起你，我係而生。 我係你而生。 係嗱，《我為你而生》呢首歌咧就由小美咧就係填詞啦，周華健作曲嘅，咁、而由林永亮咧就係演唱嘅歌曲嚟嘅。 編曲都是佢自己編的，咁都可以即係發現佢嗰啲即係音樂嘅造詣啦。但我覺得Anthony 唱歌，佢有一種正嘅地方，就係佢嘅感情去得好遠嘅，好去嘅，同埋佢嘅歌藝精湛， 好深啊！佢嘅感情，因為佢人嘅用情都好深嘅， 係啊係啊， 同埋有感情嘅人嚟。 我中意佢唱歌有一種有啲咧，即係蘇寧嘅感覺，即係有啲 rhythm and blues 節奏怨曲咁樣咧，係好 high 嘅，好投入嗰只歌嗰啲音符啊、歌詞啊。 因為記得當年咧，即係未有人 at lip 嘅時候咧，我哋細個已經見佢哇 at lip 到咧天花龍鳳噶啦。 係啊，嗰、那個歌詞啊嘛。喂，想知道呢一個 at lip 點解會出現咧？就要留意呢、這個。好心情经理人， 好犀利！你提早一个星期已经 promo 紧呢一个好心情经理人啊！我想话俾你听，你志哥，我寻日咧落咗花园街，差唔多成条花园街咧，我每一间铺头咧都听到咧，李志刚同江欣燕喺度倾偈嘅对话内容， 哎、真系好有 taste 啊！花园街，唔怪之我成日买花啦， 你又可以来送货啦， 系好嘢，又可以有 discount 啊！ 系啊， 喂，林文章啊，如果有个人同你讲话，喂，林文章。我为你而生嘅，你会点咧？ 我就会为翻佢而死啦、 啊！ 真系啊，真系开心，系咪先？佢咁样同你讲、啊， 你而家都有啊！你个老公琴晚同你食饭都要揽住先食嘅。 我系你而生系嘛？ 咁啊系，如果有个人同你讲我为你而生嘅时候咧，你觉得你嘅世界、你嘅生命因为我啊？ 系咯， 我系你嘅全部， 系咪好正啊？ 正，但我唔会为你而死嘅。 哇！ 哇，咁样嘅佢 嚟啊！好薄啊！呢个情，好薄情， 薄情郎啊！ 薄情郎。 林永亮，我为你而生。 我为你而生，要为你而生，已为你而生，无遗憾。献尽我情感，费尽我情感，耗尽我情感来等。你是我每天和以后年份，也是我最深和最后最真。你像个孩子，我像个傻子，爱慕以眼光来认识。你令我如歌，你令我如诗，你令我人生如此。有告知和暗地明示，已令我这生能有着意思。愿明白心内如此深切，友情被牵动，从不可终止。为何在当日又给我妄议？我每夜徘徊，为想你。有告知和暗地明示，已令我这生能有着意思。我为你而生，愿为你而生，已为你而生无憾。愿尽我情感，费尽我情感，你令我无比。却令我眷恋。 心，愿明白心内如此相知，友情被牵动，从不可终止。为何在当日又给我妄言？我每夜徘徊，为想你注意。我为你而生，要为你而生，以为你。遗憾，献尽我情感，费尽我情感，耗尽我情感来等。你是我每天和以后年份，也是我最深和最后最近。最后最真，我愿你最终能发现我走近。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市民记得本届政府团队在五年任期内解决了很多问题。他指出，任内发生修例风波，再加上抗疫，市民有意见是正常和无可避免。林郑月娥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有独特宪制责任，若果有些情况少部分人对着干，利用香港冲击国家甚至危害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就一定要坚守一国原则，要向中央负责，不能够回避。林郑月娥又预告，将在今个星期内宣布，九月起将长者生活津贴普通额和高额合并，有大约50,000名长者受惠。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早前批准当地6个月大至5岁儿童可以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剂量是成人的1/10，要打3针。至於本港會否考慮有關做法，他相信政府會向藥廠索取相關數據。劉宇龍指出，有關研究結果是基於免疫調節數據得出，該年齡組別的幼童接種伏必泰疫苗之後，血液內產生的免疫反應等與其他年齡群組相近。他又說自己已經為不少3歲幼童接種科興疫苗，他個人認為根據有關免疫調節的數據，6個月大至3歲幼童接種科興疫苗並沒有問題。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提升公務員培訓發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未來在基礎培訓框架是在試用期的公務員要掌握憲制秩序、國情、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等，否則不會獲長期聘用，日後亦都要接受進階培訓才獲考慮晉升。他說現時大約有75%首長級公務員曾經接受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目標是達到100%，但因為近2年疫情關係，有關課程暫停。聶德權不會過渡到下屆問責班子，他在會後回應提問時說，不評論有關組班過程的詳情，會緊守崗位直到本屆任期完結，希望公眾團結一致支持新任特首和特區政府，帶領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時代。 地产建设商会发声明话，祝贺新一届政府官员获中央任命，期待与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领导的政府合作。商会又话，有关任命反映中央对新管治团队的信任，体现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068点，跌6点，总成交9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1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12510点，升179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75.12跌8仙，阿里巴巴103元跌个半，南方恒生科技4.56仙跌3毫。新东方在线19.42跌5.58，京东集团251.8跌9.4，腾讯控股368元跌4，盈富基金21.4跌6仙，中国海洋石油10.02跌5毫，美团196.5跌2.6，网易139.4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4.95，瑞士法郎0.967，加元1.301，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5657点，跌305点。港金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64美元，卖出1843.1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出行到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喺3分钟前清理好咯。咁而家出行到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排到去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着黄竹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白田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修工程，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着西贡街游乐场对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在纪云和死后，长义痛不欲生，但又不得不接受心爱的人已经死去的事实。长义将纪云和葬在冰天雪地里面，从此北渊的所有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कोविड 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Get ready,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Heal me, my darling. Heal me, my darling. Oh, baby, 路路畅通，顺顺利利。不怕便秘，消化正常。治愈厕所位 2.0 正式对外全面开放。 你畅唔畅通啊？ 通啊！ 琴日食咗咁多，应该畅通咯，我哋嗬。 有，真系食咗好多嘢啊！ 系 啊， 其实唔啱啊，咁样。 同你个 friend 一齐咧，去实胃饱。 太放肆啊！太放肆咁样。 唔紧要啦，一次半次，同埋我哋起码即系过咗一个好开心嘅夜晚啊嘛。 咁又 系。系啊，开开心心啊嘛，食嘢有得食，有得食是福。 又好耐冇见嘢女。 系啊，即系开放翻啦，我哋可以一齐犯罪下咁样，可几开心啊！ 系啊，咁啊，朋友系要见嘅，系啊，同埋人生你知啦。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同埋好无常噶嘛，即系超 V 佢哋今日坐喺度啦， 我天可能唔喺度噶啦， 你听日都可能跪喺度噶嘛， 后面可能瞓咗喺度咧， 企喺度啊或者系， 系咯，即系你每个人有唔知第时会点噶嘛，所以咧见得就见， 咁又真系， 开心嘅时间就要开心，系咪？我讲得啱啊？ 啱啊， 系啊，喂，咁啊，我嚟啦噃，我先啊，都系听众嘅 message 嚟嘅。喂，近呢个月咧，用你哋 RTHK on the go， 听到我耳仔痛、哦，啲声好差，快啲揾佢搞，我将你个 message 会 send 去呢、这、一个 工程部， 系咪叫工程部啊？ 应该系 系啦，我哋 send 去工程部咧，就会有人跟进噶啦。多谢听众嘅一个吓赐、 啊、 教， 咁、可唔可以试下用下呢个 RTHK mic 啊？咁 on the go 同 mic 有两样嘢嘛？ 我系听 mic 嘅，其实都有啲问题。 不过我自己喺度听，我有时都觉得自己系咪有时患咗咧个即系嗰啲叫咩啊？精神 思觉失调 系思觉失调。我成日听我窒下窒下嘅，我成日惊住我只耳仔有问题啊。 系、 欸、 男人咧、欸、年纪大咗要一窒下窒下， 但系女人咧？女人是成日窒人，所以窒下窒下。 我冇呢一方面嘅数据，我暂时不便评论。 我哋唔窒人嘅。 喂，五草纲，五草纲， 咩五草纲啊？ 即系五张嘢咯。 哦，耶，咪咪好衰噶，爆你嘅年纪个秘密出嚟。 唔系咪咪爆噶， 维基有噶。喂，你几时登录啊？港台电视沙一咧做清谈节目咧，同阿大咪姐一齐同埋阿白虎咧，不如整个节目啦，叫今夜不似狼啦。 嗱，虽然呢一个名咧好似小 hea 咁改，但我唔知，我觉得好好笑，我觉得好好笑。 嗱，如果登录嘅话咧，不如搞个全新刚刚生日会啦，话晒咧你咁多 fans 想一睹你嘅同体。 咁啊系，大家都好似对我个body 咧有啲好似想占便宜咁。 但系其实夏天嚟咧，如果大家去留意一下各地沙滩啊吓，系咪啊？你好中意沙滩噶嘛？ 中意啊， 可能会留意到佢嘅同体噶，佢成日都去沙滩度晒太阳噶。 咁有好嘢要公诸同好嘅。 又或者系嗱，佢自己屋企嘅天台。 哦，你个天台都好晒噶， 好晒啊！你试下咧， 系咯， 你试下夏天咧夜晚嚟我屋企啊，晒到咧啲热力咧。 你直情你个天台咧。我细个咧偷偷地睇嗰套咧咩不扣楼的少女咁啊！ 你睇埋啲咁嘅戏噶， 系咯，啲咁嘅戏噶。 嗰阵时啲电影咧系冇乜限制噶嘛，啲预告片咁样 有限制噶， 有线 cut 咗噶嗰啲系。 有冇见到梁思浩啊？ 即系如果嗰阵时阿欣要清一啡水冇咗噶啦，啡水唔见咗嗰场戏，唔知去边噶啦。 系啊，嗰个不扣钮的女孩咧， 喺天台晒噶嘛佢哋。 阿李丽珍咧一上剥钮就即刻 cut 咗啦，冇咗嗰场戏。 喂呀！我今日呢应该系琴日嚟嘅，因为琴日 send 嚟嘅夜晚。我寻日呢 夜晚啊，我好耐冇听过啦，好似上十五代。 我夜晚 send 嚟嘅。 夜晚啊， 我喺呢奥运站啊，坐70号小巴咧，去到太子落嘅时候啊，佢竟然飞站啊！我老婆啊，大住个肚啊嘛，要佢咧行咗成条街先翻到屋企啊！明明个站咧就喺屋企旁边。点解啊？点解个司机要飞站啊？ 港铁搭电梯唔排队嗰啲摄政鬼， 我觉得好多啊！摄鬼嗰啲， 我觉得呢一句真 系 好正。 啊、 港铁搭电梯唔排队嗰啲摄政鬼，上落车上落楼梯唔跟箭嘴方向嗰啲盲头乌蝇。全部同我冲走晒佢！ 我都唔中意嗰啲人摄埋嚟。其实揸车有时都系嘅，即系有啲人咧特登咧唔排嗰个队摄埋嚟咧。 唔系，如果有啲搵食车我会让嘅，有啲私家车我觉得做乜你要摄过嚟啫？ 如果我感觉到佢，其实点样感觉啊？感觉到佢咧，佢系行错路，因为我有时都会行错路。 系有啲行错路嘅。 即系摄埋，我觉得，但系有啲系特登唔排队摄埋嚟嘅， 想霸占啊！ 系啊，霸占 霸占，我都想 打占啊！ 打占系啊。 哎，可唔可以俾个忧伤啲音乐啊 ？Hi， 我系 Grace 啊，治愈厕所位 2.0 啊。近日咧，我心情绪好差、啊，遇上咧爸爸嘅生日以及父亲节啦。我嘅爸爸走咗8年啦，对妈妈影响好大啊。麻烦冲走嗰啲情绪啊。另外咧，人大咗，总系有好多烦恼啊，麻烦多多。我盼望每一天都活得开心啲啊！唔该。 喂喂喂喂喂喂，边个话 BTS 解散啊？佢哋冇解散啊，佢哋只系以个人活动为主啫嘛。 咪即系解散。 仍然有啊，团体日活动噶。 咪即系解散。 只系团体活动啊，稍微减少啫嘛。 咩稍微减少？直情冇。 佢哋休团咋，唔系解散啊？ 咁唔系系咪去当兵啊？ 唔系，唔知， 唔知， 唔知。不过佢哋话个人发展咯。但系佢出咗只精选碟先个人发展，吓唔紧要啦， 都好啊，可以调下调下位嘛， 调下位啊，系啊，希望佢哋俾多啲好嘅作品我哋听，呢个最紧要。我系 Eric 啊，喂，听讲阿大咪姐话咧7月会离开香港，同我冲走佢啊，诶，唔系，系同我冲走大咪姐话7月要离开香港呢一句说话，当我冇听过。 喂呀，是 Eva 啊，现在很多 DJ 都有懒音的。 哪里有啊？ 他没有说哪个啊，可能是我。 我说话八发八中的。 真的很难听啊，希望可以改善一下啦，又不冲走的那些啊。 喂，我哋香港咧好多好嘅 DJ 啊，如果我好似 你 知你跟 一按啊二按啊， 你识唔识牛肉啊？恒新银行 要唔要鸡啊？ 要唔要鸡？ 要唔要鸡啊 ？Alex、咪咪、峭壁，请冲走我嘅黑气啊！今日啊，我见嗰位咧乱乱地。想咧斟下嘢啦，啊想执下嘢，点知啊倒泻咗杯华田啊，倒到对鞋咧由白鞋变咗花纹鞋啊，正一食嘢唔做嘢，做嘢打烂嘢啊，哎呀激死我啦！ 我系 Jimmy 啊，帮我冲走个样啊！佢写咗交叉样，但我知咩字嚟，唔知点解。帮我冲走嗰啲交叉样， 感受到啊， 感受到，因为我都系咁样讲嘢嘅。咁多位，咁多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卡，我最近心情咧接近精神崩溃啊，可唔可以帮我冲走嗰啲咧闭路电视喺公屋啊？ 对住人哋门口嗰啲人呢仲要装十几嚿对住人监察人哋出入情况。喂，冲走晒呀嗰啲呀无赖嘅人啦，唔该晒大家。 係喎，而家嗰啲公屋都可以咁样安啲闭路电视。 其实好似唔得㗎，因为房署系唔准㗎。 但係好似话呢有啲人点解要安呢，譬如有啲人而家近排咪有啲人喺人哋嗰度唔知抹啲口水落人哋 嗰 度。 屙尿啊等垃圾啊。 嗰啲呢好衰咁嘛。 即 係唔好做啲冇功德嘅嘢啦。係 嗨，我是小宝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听日就是我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我想多谢我爸爸妈妈带我嚟呢个世界，虽然生活过得唔容易，但冇咗佢哋咧，冇人生嘅经验噶。刚刚啊，俾个面嚟啊， 俾啊， 好大嘅面， 好大好阔面噶。 听日可唔可以播五月天啊？ 五月天可以可以，边只歌冇讲啊？ 冇、 啊。哦，我试下抄啊。 哎，我想回应。我回应下太子嗰个70号小巴，喂，嗰、那个站嗰啲司机呢有时容许啲乘客唔排队啊，喺后面上车啊，好嬲啊，冲走嗰啲呢唔守规矩嘅司机啊，唔该帮帮忙啊。 喂，可唔可以帮我冲走个电视台啊，有阵时嗰啲嘢呢都唔系好啱睇嘅，仲有啊，而家呢好多免费电视啦。台又多啊，揿嚟揿去揿极都冇嘢睇啊，帮我冲走啲旧嘅电视台，俾啲新嘅嘢嚟睇下，唔该。 喂呀，唔好冲走白虎啊！ 点解要冇人话要冲走佢啊？ 虽然咧，佢每次又攞啲把鬼嘢出嚟鉴赏，上个星期咧出问题又出到一撇 A 咁样。 喂，上个星期问题真系好离谱啊！真系咧，完全佢都唔知咩问题嚟。 啲听众已经跟晒我哋讲嘢，一撇 A 啊， 一撇 A 啊。 但系咧，我发觉咧，佢俾大家姐同埋大表姐闹嗰阵时咧，我哋又好过瘾、啊。 例如你唔知咋，佢喺现场个样啊，灰过啊，灰过灰水，灰过林忆莲只歌啊，灰色，好灰噶佢。不过唔紧要啦，嗱下一集会点啊？ 成长 系啦，会成长嘅。 喂，三位主持，我啊星期四结婚啊，其实咧都好期待噶，更加期待咧就系见到分开住嘅姊妹咧个妹妹啊，系妹妹见面啊。中间咧有成十年都冇联络啦，所以好开心，都好感恩啊！感恩遇到我嘅老公啊，家人凑够三个人，加埋我未来老公，就可以开始打牌啦。仲有，唔该帮手冲走嗰个落雨嘅天气啦。 系咯，今日又落喎，朝早 都好啲噶啦，好过上个礼拜噶啦。 琴晚又落， 系咩？ 系啊。 喂，唔好开我个名字啊！请你用大咪姐个腔帮我读呢句说话。咁啊，大咪姐唔该，请你读咗大咪姐个腔口啊！ 大咪姐，我系大咪姐，系啊！我见到我啱啱生日啊嘛，系咪啊？ 系系系啊！ 我啱啱生日，想冲走晒我嗰啲失眠同埋黑眼圈，我个黑眼圈越嚟越大，我想冲走佢。唔该， 加咁多戏嘅， 我系一个好。专业嘅演 员系啦，你要谂埋 多啲系啦。如果导演话即系减少啲，我就减少翻。 你要谂埋演员个背景系点样出身， 要有交流。 交流系啦，嗯， 唔系预交技，嗯。Hi， 哎呀，我系边个？系啊，喂 ，Barry 啊，麻烦咧冲走嗰啲唔专业嗰啲艺人啦、啊，做嘉宾咧都唔 pro 啲咧。跳又唔齐，唱又走晒音咁点啊？喺度乱嗌，准备好先上台啊嘛！唔该， 罗咪咪，我星期五咧又听你唱 live， 多谢。 听闻你话要离开香港啊？ 离开李志刚 咩？唔系啊嘛？你可唔可以呢？越洋开咪啊？ 到时先算啦， 嘿。我是阿沙士啊，罗敏庄，嗯，你是不是翻香港？七月几月啫？你是不是翻香港啊，罗敏庄？ 嗱，一句嘢我都系讲到咁长，你话我真系一个好嘅 DJ， 好嘢啊！ 罗敏庄 ，keep 住呢一个歌啊 ！I love you。 喂，我是 Cat Cat 啊！ 点解你讲得特别好笑嘅？ 唔系 Cat Cat Cat Cat。我都中意呢只音乐啊！继续啊！我觉得最灰啦， 就是 Monday Blue 啊，又要做做做啊，唔该播翻首《逝去日子》啦。不知不觉，世故已学懂。 Somewhere over the 彩虹。 喂，我是 Heidi 啊，唔该啊，帮帮手，冲走晒我啲衰运，快啲搵翻银行工做啦！多谢你哋啊！ 大家好啊，我是一架巴士啊。希望大家咧搭我嘅时候咧就排队啦，亦都唔好同咧巴士嘅车长倾偈啊，因为好影响其他嘅乘客嘅安全噶。仲有啊，我见到你噶，你而家喺度成日咧间唔时就将啲针摆喺嗰啲座椅度， 系衰啊，衰啊，呢啲真系 你 衰啊，夹佢手指啊，系啊， 我同佢冲出去车厢， 系啊， 冲走晒，表示啲害人，你自己又你又唔系害，你害人不利己。都不知道你乜嘢居心，再系咁嘅话，我就变咗一嚿磁石，摄走晒啲针。你有报应嘅。 喂，呢、這个读咗未啊 ，Jimmy 啊，仲有啊，偷人信啊，叫人哋全名嗰啲人啊，佢已经啊装咗闭路电视噶啦，仲叫人全名，帮我冲走敌人去大海，唔好再翻嚟啊，拜拜。 Hello。我咧成日听港台噶，喂，但系咧最近咧点解啜咁样噶？哎呀，耳仔痛痛地啊！啊，仲有一样嘢咧好特别噶，哇、啊！你哋有首歌咧 劲播嘅， 好多时都听到啊，首歌好好听啊！哇！连英文台都播啊，真系好犀利啊！ 唔系，佢话少听到 咩啊？ 少少有少少利嘅，咁系想大家想一齐唱啊嘛，系咪？熟啲一齐唱吓。 我系一个中环人啊，有一日过中环咧，哎呀，见到有个短裙女仔咧，帮一个中环嘅送货工咧执啲嘢，翻到屋企啦，睇零一。哦，原来零一影到佢咧，系嗰个送货工翻车啊，个短裙女仔咧就帮佢执翻啲货，真系估唔到咧，人美心善啊，佢真系可以参加慧贤雅集啊，女仔短裙女仔，我佩服你 ，Heidi 啊， 又系 Heidi， 系咪我啊？ 系你啊，啱啊， 帮我冲走啲衰运， 衰运， 搵翻份。银行工做， 我好中意银行工呢个系一个 standard 嚟噶。 系啊，快啲揾啲银行工嚟做，耶、yeah ！ 努力啊！ 喂，我见到咧，琴日父亲节咧，有个咧年纪大大地嘅老豆咧，陪住个身体唔系好健全嘅仔仔咧，行咗22年嘅复康路啊，风雨不改咁样咧，每日咧天桥嗰度学行5个钟啊！父亲节快乐啊，大家！ 哇，好滋啊！ 现实福与和种种世事因果，望镜看好时辰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后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无常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情节景致独到，无常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停滞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渺渺煎熬，与命是才苦恼，万言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吴若希嘅新歌叫做《慢镜》啊， 系咁。我哋今个礼拜嘅投其所好咧，就是区区有睇头。我哋今个礼拜咧投一样嘢咧，就系投喺我哋九龙塘区嘅一啲。 你拣过呢区，点解嘅？ 因为我哋三个都九龙塘区工作啊嘛， 翻工系九龙塘，同埋九龙塘有好多正嘢噶吓。咁转头话俾你知啊。 学调查正跟进764日，澳门由寻日开始进行3日全民检测，多个检测站出现等候检测人龙。由寻日中午起至今朝8点，超过33万人次完成采样，超过198000人检测属于阴性。另外有6个混合样本初步呈阳性，正进行复检。至今有8个地点列为红码封控区，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其余人士只准进入，不得外出。当局为稳定鲜肉供应和价格，屠场启动防疫预案，鲜肉供应量增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南海东北部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67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9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3点，升1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恒生中国企业75.1跌1毫，阿里巴巴103.5跌1蚊。新东方在线18.72，啱啱转咗系18.68，跌6.32。腾讯控股368.4，跌1蚊。京东集团252.6，跌8.6。盈富基金21.42，跌4仙。美团196.5，跌2.6。中国海洋石油10.6跌4.6。网易139.9，跌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09，瑞士法郎8.131，澳元5.469，加元6.039，新西兰元4.971，欧元8.265。每百日元对港元5.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22。

两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嚟到我哋投其所好嘅时间。 系今个礼拜嘅投其所好咧，就是、区区有睇头啊！我哋就拣下呢个九龙塘区有乜好啦。 九龙塘区即系我哋而家身处嘅呢一区啦。 冇错，系啊！我自己觉得呢一区咧，即系正在咧。啲樓唔係好高啊，即係可以見翻下個天空。 我頭先個心即刻跳咗出嚟，我以為你話啲樓唔係好貴，呢度最貴好多豪宅 啊！冇喎，呢度淨係想住都住唔到啦。 係啊，嗱，所以咧即係有好多選擇，我哋都擺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大家可以嚟到投其所好咧，揀選一下。但係最多人問咧，點解冇嗰個？杰吉卢嘅聚脚地会，你有冇呢个选择嘅？ 唔 系嗰个聚脚地就未必一定系全部系杰吉卢嘅，咁但系都有一个休闲嘅。 我一阵间先讲，一阵间先讲，我哋 A 讲先 ，A 讲 先，讲系啦。 就是火车地铁的转车交汇点，哇，其实真的、哦、我每日譬如搭乘火车来到九龙塘站呢，哇，好多人即刻要冲落车呢要去转、地铁的，因为 你很多人就会选择返喺呢个位度转车啦。 现在就好像不是说只是这个的即是转列点啦，但以前呢即是转车位啦，即之前呢就真的只是在这里转车的，是不是 是。 个个都是来晒这里转车。 个个都是来晒这里转车，但其实你现在有了那个什么新的线呢，其实很多人都还是选择返九龙塘这个。因为咧，佢去到佢嘅目的地嗰个站咧，就会方便啲。因为都系港铁嗰个线啊嘛，系咪？同埋可能已经习惯咗啦。 同埋好中意喺嗰度等人咯，即系等人咧就喺边个九龙塘嗰个出口位啦，咁样。 同埋以咧呢一个转车站嚟讲咧，由九龙塘咧即系转去即系嗰个即系港铁咧，佢已系行得最少噶啦、 哦。 你试下尖东嗰度行咗四区啊， 即系中环啦、 啊，中环系啊，我行脚都跛埋啊， 所以我几中意而家。金鐘站咧，金鐘站其實轉車幾方便、嗯。 落地落下面。 因為佢已經係差唔多最底咁樣啦。因為佢其實而家金鐘站即係你個火車啦，即係我哋仲係叫火車啦。佢一路東鐵線你去到嘅時候咧，佢嗰位其實同南港島線係同一個 building， 好似另外分開咧。但係行翻過去轉翻去地鐵嘅話咧，又好快嘅啫咁樣。 嗯， 係。所以九龍塘係最近啊。 近啊，係啊，所以 A 就係火車、地鐵或者港鐵啦，轉車嘅交匯點嚟嘅。 係 B 咧就係、是。学神之地，学车圣地。 哦，系，就喺个车站对出个位咯。 其实成个九龙塘都系 嘅，好似系我以前学车都好似有试过。 因为你咧就一去就去咗思瑞嘛，咁、 嗯、 你咪见唔到入唔到九龙。 啊，系。 我由太子咁嚟九龙塘噶嘛，咁嗰度嗰啲幼稚园门口已经有好多啲学神啦，同埋啲学神永远都系咧。真係好慢啊是對的，係啱嘅，咁樣係啱嘅。 因為咧，我記得咧係有啲豪宅嗰啲路咧比較少人行， 少人 咁就即係學車就係即係聖地啦，已經嗰度就係、是。 我見到有好多咧，即係譬如巴士司機哥哥嗰啲咧，佢哋真係會就佢噶，即係譬如 咁應該要就嘅，始終人哋係學神。 但係乘客方面咧就唔係好耐性，即係個耐性就爭啲啲。 尤其是準備買站嗰陣時啊，係嘛？即係買站嗰陣時就好想去行快少少。 同埋點解揀九龍塘咧？因為九龍塘佢入邊啲街咧就靜啦，但係你唔好忘記有條窩打路道喺度喎，即係如果想變翻試一下一啲高速嘅咧，咁、你又可以行翻大路。咁你驚嘅話，行翻小路，即係一個學車最好嘅地方。 即係有快有慢，你 有快有慢啊， 係、啦。就是名校網讀書贏在起跑線， 一定是啦，幾多名校喺呢度附近， 甚至喺呢一度租樓咧，佢都講到明話，你話呢度係名校網啊嚇，嚟呢度啦，貴啲㗎我哋。 咁啊係，即係嗱，你諗下啦，我哋成日揸車都見紅磚嗰間啦， 係 嘛，即係哇，嗰間又靚又大，又真係完全係名校， 好有歷史性。 港鐵站隔離都有間啦，名校嘅女校。 我知啊，著藍色嗰啲 嗰 啲啦， 仲有好多幼稚園， 幼稚園 嗰啲幼稚園全部都名校，哇，仲要好贵学费， 仲要佢哋读亲都叻噶，因为佢哋 international school 嘛， 好叻， 好叻噶， 同埋好多朋友咧，啲家长好乖嘅，即系每一日咧，即系一到放学时间咧，喺度排队啊，日晒雨淋咁啊，真系。 我反而中意啲家长排队咯，因为有一啲家长咧，佢就揸车去接嗰啲仔女咧，佢就系乱拍噶， 哦系啊， 拍到咧后面嗰啲人系完全行唔到，系 啊 ，triple parking 咁样咧，咁你 bid 佢仲会俾个样俾你睇。我要接仔女嘛，即系我估啫，我估 嘅， 我见过呢个反应， 你见过？ 我见过。 你嗰啲巴士咪好易塞嗰啲啊？ 佢直情系因为就顶住咗成条路咯，全部车就塞到去直情塞到去后边嗰度狮子山隧道添啊！ 我哋喺由太子嚟又系噶，即系一转入嗰个位咧，又系咧好多咧，你唔应该泊车嘅地方，佢又泊咗车。 唔系，不过呢个地区咧又真系好特别咧，就系、是、你见到啲学校咧系一间接一间嘅，成条街一间接一间一连住晒， 同埋有好多咧都系其实系。 以前是啲豪宅嚟噶嘛，佢就改變咗佢用途，就變成咗學校咁樣咯，好多都係。 啊，係喎、哦，喂，以前咧好多嗰啲咧，即係攝影鋪啊，影婚紗嗰啲咧， 啲話張柏芝個 friend 啊，真係自拍啊， 係啊，好多都話漏咗， 係啊，好，今日到咧呢一個 D 啦。 D 就是集邮圣地啊，始终都是电台的发源地嘛，呢度都是五台山 啊。我哋细个嗰时咪就系咯，五台山啊，电视台都喺晒度啊。 不过以前咧嚟广播度真系一件好大嘅事嚟噶，因为我第一次咧就系、是、因为我拍咗《少年警讯》嘛，咁拍完《少年警讯》咧，佢有嗰啲拍完嘅钱嘅，唔知几廿蚊咁样啦，你要上嚟港台攞嘅，咁我就你知我住啲荃湾咁样啦，上我嚟哇港台啊，好型啊咁样，跟住咧行下咧，咁、那个姐姐又帮我整嗰啲钱啦，俾。似我啦，跟住佢话：小朋友啊，点解你块面咧黑掹掹嘅？跟住我照个块镜，系、哦，原来我一路行龙翔道嗰啲栏杆咧，我摸啲栏杆啊，摸完之后抹块面咧，而家成只猫咁样咧，上去攞，上去攞。 小朋友，点解你咁多手咧？ 系咯， 系咯，即系斩咗只手去。 但以前你上嚟九龙塘系咪冇廿九 A 噶？冇小巴噶？ 我唔识答。我唔識答。 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嗰陣時上入嚟咧，就係睇《歡樂今宵》，我哋去即係 TVB 咧。 我都睇過，我睇過，睇過。 咁嗰度咧冇直接車上到呢度，要行條斜路上去。 係。 係啦，一路咁樣行上嚟。 啊，我都睇過《歡樂今宵》。 你記得啊？ 記得啊！ 喺嗰度睇《歡樂》。 你記唔記得有一個燈箱寫住請鼓掌？ 係啊， 斬住 嘅。我想問，咁係咪因為可能以前咧，即係可能九龍塘都係可能電視台嘅，即係好多時候喺呢度啦。我見到而家咧，就算入去咧 TVB 嗰啲車咧，好多時都會喺九龍塘站。咁咧， 轉車， 接啲觀眾入去 都有可能㗎，有可能㗎。 會唔會都係咁嘅情況？ 接嗰啲城巴，即係嗰啲城巴接佢哋入去。 我記得以前即係譬如入去電視城睇嗰啲 show 咧，你喺九龍塘站嗰度上車啦，咪咯。 好似而家都係啊。 係咯，幾得意喎！ 不過我自己除咗 TVB 之外咧，我去得最多就亞視，因為嗰陣時間八爹啊嘛，即係我哋喺電台做完嘢之後，同阿 Roland 啊兩個就孭住個袋咁樣去。 我記得有一次咧，你哋要有一個 challenge 嘅，就係咧要喺廣播度嗰度露宿 瞓街， 两个人比赛露宿啊！咁我特登嚟陪佢哋， 系好好啊！你好兄弟， 因为佢虽然你喺个电视就见到佢哋啊比赛露宿，梗系假噶啦，梗系瞓一阵间，影完就走。佢哋真系喺嗰度 spend 咗个即系 通宵， 通宵 吓。咁嘅咩？嗰阵时我哋其实做 trailer 都做到两三点噶啦，咁、咁就 行落去瞓冇问题嘅， 真系瞓街啊！ 门口啊， 真系瞓街啊！ 个门口啊， 瞓街啊！一个就喺电视部嗰度， 系啦，系啦。我哋好似差 唔多，呢个就喺上面ETV 嗰度喎。 類似， 因為我要探曬兩個啊嘛，即係佢兩個喺不同嘅地方瞓街啊。 但係嗰陣時咧，我已經好犀利噶啦，阿 Roland 瞓唔著。但系我系瞓到鋸鋸聲嘅， 因為你喺街生噶嘛， 我唔知邊度瞓到嘅。 我真係太好瞓啦，唔知點解係。我叫啊，你諗翻起喎， 所以你哋兩個都係生於廣播度嘅。 係啊，好咁啊，到E啦， 係E就係豪宅林立啦，咁啊非富則貴嘅身份象徵。 頭先都講過啦，呢度啲樓哇唔係人工品啊， 不過我未做電台嗰陣時咧，我未做建築界嘅，咁嗰陣時我哋個公司都係有地產商 back up 噶嘛。咁好多時會收樓嘅，會收嗰啲咧舊樓，其中收咗一啲咧就係、是即係沙福道啊嗰啲九龍塘嗰啲樓咁樣啦。我哋要入去度尺啦，我哋見到咧有好多名人嗰啲樓，即係知道呢一間屋係以前啲名人住 嘅， 嚇邊個嘅？因為佢哋連嗰啲 passport 啊都留曬喺度㗎，係啊未執 曬。 我唔知定係走得好倉促咁樣啦。咁有陣時個牆有啲有張相咁樣，照相哇呢、這個名人住喺度喎咁樣啦。即係其實幾正，因為以前嗰一啲九龍塘別墅咧係舊嘅跡啊嘛，佢咪大到癲咯，即係可能有千幾尺嘅睡房都有㗎，係好癲。 你諗下李小龍都住九龍塘嗰陣 時， 係啊，即係市區嚟講咧，嗰陣時係好少別墅噶嘛，就係、是、集中曬九龍塘。 九龍塘可以話係九龍區嘅豪宅嘅集中地。 係啊，而家都係啦， 而家都係啦， 仲有好多。即係別墅啦， 同埋而家放寬咗嗰個高度限制咧，未來更加多樓添啦。 哦， 同埋政府亦都收九龍城啦， 係 啊，真係勁！我諗起真係咧，即係呢一區發展無限啊， 好多嘢發展啊，係咁啊，令到 F 啦 ，F 咧就係又下一城娛樂睇戲、行街買餸好去處， 呢個一定係我會投票噶啦， 我都會 係啊， 因為自從有咗呢一個又下一城之後咧，咁咧、 啊、 其實成個九龍塘嘅生態都變咗， 我哋都係啊，我哋嘅生態都變咗， 我哋生態都變咗， 以前我哋淨係落半溪， 落半溪咧，我哋叫嗰個叫小島啊， 係啊， 咁如果唔落半溪嘅話就係落富，再唔係落富就係九龍城噶啦，但係有一城之後咧，我哋多幾多嘢食啊， 即係再下一城 意大利餐啦、 啊， 上海。海嘢啦，泰國 有得睇戲啦，你哋成日都會去睇戲啦。 我嗰時最中意去嗰度咧，就係踩冰。 哦，系喎、哦， 溜冰啊！因為你諗下九龍區你好少嘛，嗰陣時 係。即係而我做完節目最興就係落去嗰度買餸，嗰、那個超級市場係即係嗰啲嘢 係。正啊！ 因為我知道咧，我啲朋友咧都住附近啊嘛，咁其實佢哋嗰度係冇街市嘅，咁、佢就會喺嗰度做曬所有嘢咯。 係啊係啊， 即係買曬所有嘢。 又真係幾多嘢賣嘅，同埋我自己就係嗰啲若果我要去朋友生日咧 ，last minute 冇買嘢咁點算咧？落去又下一城啦，咁佢就有多啲嘢可以买俾人当生日礼物。 系正啊，真系 正啊，真系好啦。咁啊 ，outstanding 即系冇摆落去嘅，头先讲过啦，一啲 好多人拣啊，佢哋话你唔拣噶，即系好多食糖水嘅地方。 因为其实我哋琴日我哋大家喺 group chat 嗰度嘅时候，我都想写，但系唔知用咩方法。 系啦，但系你哋写出嚟冇嘢噶，我哋写出嚟就未必得啦。 吓、啊，即系好多朋友同埋嗰阵时咧，嗰啲即系别嘢咧。佢架車係可以駛到入去嘅， 係遮住你嘅車牌， 遮住你嘅車牌，你完全唔知嘅，係啊， 係我真係見到有啲仲係， 但 係 我見到有啲聽眾咧真係好有創意，佢話點解你哋唔寫嗱 G 大人公寓活動場所，好嘢喎，好好啊， 唔係呢個有個聽眾佢話咧 G 小竹。H 糖水 兩樣嘢係唔同嘅， 兩樣嘢係唔同嘅， 兩樣嘢唔同嘅。 同埋亦都人好多人都揀咗呢個㗎，就係話嗰啲婚紗鋪啊，即係影相嘅地方，即係其實係 好多啊。以前有真係幾間㗎，真係。 有人話好聽啲嘅。是联谊增加友谊或者是男女混合双打联赛的好地方。 那未必是双打的。 还可以怎么打 我不清楚这些我不懂的。 有些人亦说呢就是为什么不揀医啊医啊发哥都是住在这里的。 哦、欸。另外有人说呢喂，点解你唔讲三角公园啊？拍拖圣地， 咦系、哦， 因为嗱，我同罗敏章成日都拍埋嗰啲毛鬼嘢喂嘢噶啦。 系系， 三角公园系热点嚟噶、 哦，因为冇乜人啊， 冇乜人啊嗰度。 嗰、那个公园即系叫三角公园嚟。 系啊系啊系啊， 我成日都见到以前好多拍戏都喺嗰度拍噶嘛。 系啊，好多戏嗰度拍，咩鬼嘢都喺嗰度拍。 大又唔大，细又唔细，但系冇人。 因为佢可以泊车， 系 行两步就可以有晒啲好似花园嘅地方。 我最中意啊，有车位嗰度。 有车位， 系啊， 好特别啊！呢个人话。是镜面天花水漾原床的发源地 原床即系系咪啊？ 系啊， 又系、哦， 即系佢亦都话咧，九龙塘站咧，即系呢个地方咧，即系有好多好嘢喺度，真系。 系啊，第八站啊嘛，系咪吓？咁、啊、大家可以啦，即系上网呢个投其所好，拣选咧，你觉得哇最应景嗰一个啊？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都要发现过，原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秘方，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your thought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雪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人起坐夜河，你飞在大堂，除了你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 it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Sit on the beach where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It making beats, it making beats. 也试过接拍错都要隔轮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给品级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繁重压压想跟你再沟通、yeah、提示寻求中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同于境外大堂，像你那些事 with me you and me、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yeah. 投票妹提提你快点来投， 今日投其所好咧，就系讲呢一个九龙塘有乜好啊？吓，好多反应啊！ 其实好开心啊，啲听众， 大家都系关心点解我哋唔摆嗰个落去啊？ 放心放心，我哋整个特别奖俾佢。 好 ，A 照 F 究竟系头三甲系点咧？即刻揭晓啦噃。 Number three， 第三位。 第三位就是呢个 B 啊，学神嘅之地啦，学车圣地，真系好多学神喺度学车。 其实你大家咧，如果揸车咧冇耐性嘅话咧，你可以嚟一嚟九龙塘 练下练下 练下。尤其是我哋呢啲咧咁赶时间咧 on air 嘅朋友咧，你见到前面有个学神姐姐或者妹妹咧，啊即系点解我咁样歧视个性别？ 一定系女仔咩？ 但我每次 哥哥， 我每次望翻转头都系女仔喎。 但我笑几次咧，譬如咧，九龙塘都有好多嗰啲斑马线噶嘛。其实 suppose 咧，你应该停一停咁样啦。有啲学神咧， 紧张 一逼嘅时候咧，啊，好惊会过声，跟住就话：，哎，肥佬啊，肥佬啊，今次咁啊。 所以唔好逼佢哋啦。 唔系唔好逼啊，因为逼咧，佢仲揸得特别快添啊，因为惊啊，踩落去啊。 Number two， 第二位， 第二位系 C 啊，好多学校啊，名校网啊。 是啊，即系读书赢在起跑先。其实好多家长都特登拣啲，即系拣个居住环境咧，都拣喺九龙塘附近咧，希望入到呢区嘅名校。 就算我有啲朋友啲家长啊，唔喺呢一区啊，好远啊，去到元朗，佢都特登去到九龙塘读书啊。 咁真系名校啊，真系佢有翻有翻个咪数嘅。 Number one， 第一位。 冇办法，所有打工仔都系拣呢个，就系、是、呢个火车地铁嘅转车交汇点。哇，一到啲繁忙时间咧，九龙塘咧真系蜂拥而至。 你都系咧，你最熟悉啦，系咪啊？ 好熟啊！即系我而家直情系拣好咗边一个 车 厢，我先至搭噶。 佢好坚持嘅，佢好似有一个强迫症嘅。 你知唔知你拣错车厢之后咧，你走唔到噶？因为你走唔到嘅时候咧，一啲人塞住咗你啊。 同埋系咪习惯咗喺九龙塘转？而家有新线，你都唔会转嘅。 梗唔系啦，我而家觉得佢过海好方便噶，喺度九龙塘搭火车。 哦哦，系啊，喂，咁啊到呢一个咧，更特别奖啊！ 特别大奖，因为今日实在太多人投另外嗰个特别大奖，其实我第一嘢谂都系谂呢个， 我都有谂嘅，但系唔敢写。不过呢、這个啊，听众俾咗一个名佢啦，就系、是、G 理想圣地。 呢个名啊， 理想圣地。 哦，不过好似而家少咗好多啦， 少咗好多， 少咗好多， 少以前啦。 我自己有阵时行到翻屋企嘅时候，目测见到一两间咯， 系咯，而家少之又少啊，啲车都冇乜入边啊。 喂，多谢大家嘅投票，令到我哋呢个投其所好啊，九龙塘片啊，好精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希望市民记得，本届政府团队在五年任期之内解决了很多问题。佢指出，任内发生修例风波，再加上抗疫，市民有意见是正常和无可避免。林鄭月娥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作為行政長官有獨特憲制責任，如果有些情況少部分人對著幹，利用香港衝擊國家甚至危害國家安全，行政長官就一定要堅守一國原則，要向中央負責，不能夠迴避。林鄭月娥又預告將會在今個星期內宣布，九月起將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額和高額合併，有大約5萬名長者受惠。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早前批准当地六个月大至到五岁儿童可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剂量是成年人的十分一，要打三针。至于本港会不会考虑有关做法，他相信政府会向药厂索取相关数据。刘宇龙指出，有关研究结果是基于免疫调节数据得出，那个年龄组别的幼童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血液内产生的免疫反应等与其他年龄群组相近。他又说自己已经为不少三岁幼童接种科兴疫苗，他个人认为根据有关免疫调节数据，六个月大至三岁幼童接种科兴疫苗并无问题。2019年9月金鐘一帶舉行的全球反極權大遊行發生激烈衝突，一名36歲音樂製作人在下角道掟磚被捕，經審訊之後早前被裁定暴動罪名成立，今早在區域法院判監5年。法官判刑的時候說被告是積極參與者，罪責明顯較重，被告並沒有實質求情說話，求情信亦都欠奉，顯示毫無悔意。同案另外兩名被告早前已經分別被判監禁四年半。國防部公布昨晚在中國境內進行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預期目的。國防部說這次試驗屬於防禦性，不針對任何國家。內地多間傳媒報道，中國軍方曾經四次公布進行陸基中段反導試驗，最近一次是在去年2月4日。反導攔截技術按發射地分為陸基、海基和天基，中段攔截是針對中遠程導彈以至洲際導彈最重要的技術手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8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105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4点，升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26升6仙，阿里巴巴104.2跌3毫。新东方在线18.44跌6.56，腾讯控股369.4冇升跌，京东集团253.8跌7.4，美团198.1跌1蚊，盈富基金21.42跌4仙，中国海洋石油10.06跌4.6，网易140.1跌1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4.95，瑞士法郎0.966，加元1.3，人民幣6.682，英磅對美元1.224，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5,771点，跌191点。港金報17,250蚊，係跌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2.41美元，賣出1,84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中道桥底。 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葵青路因为水管急收，而家葵青路来回方向近住荃湾路的快线是封闭。另外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斜坡巩固工程，而家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继续是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到海下的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的班次亦都会途经黄石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星期七日，每晚深宵二至六，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每晚四个钟，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经历每首音乐带来的每一次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31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潜力新星舞台初现光芒，出发2022新时代奋斗者，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精情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唉乜嘢啊，唉唉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个负面症兆变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梳化啫。 唉， 你仲挨，你咪想死啊？ 我有所挨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挨，会令到你嗨嗨嗨。 近排咧，我哋啲揸油车嘅人咧就会知道啦。 油车即系有落油啊， 入油 咩落油啊？ 入油啊，即系汽油啊。因为而家好多电车噶嘛，咁啊电车啲朋友啊悭咗钱啦，但系我哋揸电油嗰啲咧就贵咗好多，因为咧加价狂加价系咪？ 系啊， 因为你唔知道，因为而家你都要揸电车噶嘛。 唔系，因为我丈夫揸电车啫，但系佢就好得戚啦，即系话哇仲入油啊乜乜啦，入电啦咁样。但系油车如果你 而家真系好贵啊！好癲啊！即係令到我咧一個禮拜咧有一兩日我都想咧，譬如放假嗰日咧，我就專登唔揸車。 哦， 我就專登咧走去搭車。雖然我搭車真係好渣，同埋成日都會搭錯車，但我唔理啊！我為咗咧要呢個地球同埋我的荷包啊，可以咧保存到咧，我都走去搭車。 但你已經好好啦，你已經係短途車啦嘛。有啲係長途車咧，即係譬如話啊，一旺角入去屯門嗰啲咧， 係 日日都係咁來回。 或者將軍澳啊， 或者係過海翻工嗰啲咧，其實日日都長途車嗰啲先慘。 是啦，其实咧搭车翻工呢时间咧系最辛苦嘅，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嗰啲瞓到咧拉屎拉屎拉屎拉屎嗰刻，佢先至起身嗰啲人嚟嘅，永远都系咧做咩？哎呀，我想今日搭下即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搭巴士翻工啦，搭港铁翻工啦 ，sorry， 最后都系搭的士翻工啦。咁啊，每次搭的士嘅时候咧，都会牙痛咁声，哎呀，真系好贵啊！或者一系落到街嘅时候咧，冇即系冇车俾你搭到咧， 唔紧要， 辛苦噶。 而家你可以去韩国。韩国有一个 好嘅一個措施，即係以前都有嘅，但係咧聽講停咗咧，而家又再推出翻呢個措施。 係因為佢話原來相隔咗咧，即係40年啊，即係解除啊，最近解除咗就係話咧，可以搭的士嘅時候咧。共乘呢一個嘅方法啊， 哦，原來佢哋以前都有呢一樣嘢， 有試過嘅，咁可能因為有啲情況唔俾啦咁樣， 哦，咁啊係，可以好容易咧出事嘅喎， 即係嗰啲 即係我哋以前搭泥掹的咧 ，Hamsaloo， 係啊，因為你咁多人一齊坐，仲要係男男女女坐埋一齊， Ham豬 箱又唔識，咁你咁樣逼嚟逼去，唔好話坐的士啦，坐巴士啊， 巴士都會 有距離，你都會出事啦。 因為喺前面嗰度喺個 plan 嗰個罅， 咪就係啦，搞下搞下咁樣， 所以乘客而家咧可以。透過啲應用程式去 call 車啦，咁就可以揀選咧同一啲同性別嘅陌生人咧一齊去搭車。咁啊，但係對於呢一個措施咧，有好多人都議論紛紛啦，即係覺得係咪真係好咧咁講？ 嗯， 因為其實原來咧呢個共乘的士一樣嘢咧，喺南韓70年代嘅時候咧係好普遍嘅咋。 係咪平啲先嗰啲？ 因為當其 時一齊咁樣 share 咗條數 應該 好多。 因為嗰陣時嗰啲司機就想賺多啲啦，咁啊無視嗰啲乘客嘅意願啦，夹埋啦，你哋两个一齐啫嘛，即系 总之人上就得啦。 系啦，咁但系因为好多时即系嗰个车程完咗之后咧，司机啦、乘客啦，都好多时因为个车资啊，或者喂又停车， 会噶会拗叫。 有冇搞错？即系好多纠纷啊嘛。咁之后就话，我哋以为呢个禁令啦，就唔俾啦。咁而家就冇咗，就取消咗咯。 嗯，但系而家又想推出翻。 系啊，因为我相信，因为好多朋友都会有时你自己喺搭的士咧，都会觉得我都几贵。你有多几个 friend 咧，抵啲噶嘛。 吓，啊，同埋好似系罗敏庄呢啲咁嘅靓女咧，即系其实咧，佢都惊有阵时一个人危险噶嘛。咁有第二啲人喺度咧，就壮大啲个胆。 唔系，尤其是后生女啊，嗯，即系。唔好理佢點樣啊！後生女係真係會蝕底啲，尤其是你坐咗個男士喺隔離，其實可能個男士都冇心嘅，但係逼噶嘛，可能掟個靚彎掂到你都唔好啦。 係，嗯，啊，但係其實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即係要自己保護好自己。即係如果你遇到一啲咧，有啲人對你有啲做咗啲不軌嘅行為嘅時候咧，一定要出聲講 ，say no， 唔好當默默啞忍啊， 唔好驚咯。系啊，你净 系指 证佢出嚟咯，系啊， 因为 佢 啊， 有啲人惊唔敢出声， 话俾大家姐听， 啱。 别忘掉曾经，你共我为爱打拼卖命，为延续余兴，没深刻的过程也心领，跟你都已经。再没有那起感性或爱情，用安静作回应，渐可学会无声。相爱别留下遗憾，补救一切犯错放任，不可违禁。祈求着谁也再别痛心，还可。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记住最初怎邂逅，请相信携手。 着你依旧，愿谁再不要跌落泥沼深沟，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而你是唯一跟以后，请相信来携手。 由洪家豪作曲填词编曲监制，混音都系嘅，我听讲主唱 叻仔 洪家豪嘅新歌叫做《旧》啊！喂，咁啊超 B 呢个礼拜每周一星系点呢？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立晒啊！ 火车捐山窿啊！ 系啊！ 快啲投选下啦！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有一个家姐，她由细到大都有一个不是挺好的习惯，就是很喜欢讲大话的。她细个的时候会骗同学说家里有很多狗仔猫仔，读中学的时候佢又呃人哋话屋企咧，阿爹哋妈咪咧离婚啊，分辨出嚟做嘢之后咧，佢呃啲同事话自己有咗 B B 会结婚啊。总之佢中意讲大话多到咧，你唔知咩原因佢要讲大话噶，但系啲大话可以咧辑录成为一本书。有一日，我家姐咧以为我啊会同埋阿爸阿妈出咗街咁样啦，于是佢就自己带咗个男仔上嚟屋企坐啦。 喂喂喂，过嚟啊！话俾你听啊吓，讲明先啊。 嗯， 我咧识咗个男仔冇耐咋吓，你唔好喺佢面前乱咁讲嘢啊！ 我无啦啦点会乱全讲咩啫？你又拣乜边科乜鬼啊？总 之你唔好讲咁多嘢啦，阵间你唔好咁多口啊！ 知啦知啦，家姐。 你做消防员咧，个身形真系好 fit 下喎。 消防我你话我啊？ 系 其实我一直喺银行嗰度做，我未做过消防员噶。 咩？我同你讲，佢咧个理想系做消防员啊，系啊， 系咩？咁系可能我听错啦。啊，系咧。咁你康复之后咧，会唔会考虑做翻医护呢行啊？ 康复咩？ 我康复咗之后咧，我决定咧，我会去投考警察，我唔再做护士噶啦。 救命啊！佢又大话精上身，讲到自己南丁格尔咁样，又话自己乜又呢又路，连我都哎呀，点解会咁嘅家姐？ 咦？咁你真系要练好个体能、啊嗯，我可以免费教你噶。 真噶，哎呀，好啊，咁我哋快啲开始先得啦，我等住啊。 咦 ，Alex 啊，你有时间咧都可以同你家 姐一齐嚟噶。 又系我，又嚟做咩啊？ 唔系啊，你睇下佢几大只先得噶，人哋咧系体能教练嚟噶，做健体噶，即系可以将你个 body 咧练到好靓好大只嗰啲咧。嗱，佢愿意教我咧做翻啲康复嘅运动啊。 哦，家 姐啊，咁你有乜嘢事咧？你要康复咧吓？ 病咗嘛？之前 系几时嘅事啊？ 之前咯。 好 ，OK， 系。喂，咁你两个去搵啲嘢饮下先啦。系啊，系啊。唉，我听到我家 姐又大话连篇咧，我就企起身摇下个头咁样，谂住咧避开佢哋入房，闩埋道门啦。而事实上，我家 姐咧从来都未做过一份工超过三个月嘅，佢讲大话已经去到一个病态嘅地步啊！佢系咧，佢系需要辅导嗰只嚟噶。但好不幸咧，佢完全唔接受自己个问题啦，仲乐在其中，一个大话及一个大话，佢觉得呢一个世界咧系由佢嘅大话操纵。而我已经冇力去拆穿佢啦，唯有润佢几句啦。喂，家 姐啊， 咩啊？ 你康复即系睇咗啲医生咧，我帮你 claim 咧啲单喺边啊？ 唔紧要啊，我谂住去参加港姐嘅，迟啲都 系啊。咁你咁靓，实得咯。 哎呀，你都觉得系啊？ 你一定唔系猪扒嚟噶， 梗系啦。 我真系咁谂啊！ 咁你做佢提名人啦，好唔好啊？ 哦，都好啊！诶，不如我提议你个港男啊！ 冇问题，我哋一齐参加咯。 一定得啊！佢 系啊系啊，家姐你好靓啊！ 多谢。 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火车雪嘅山窿。 喂，头先就播咗《Feel Make a Little Lies》啦，不过大城市小故事讲到咧，即系有个好中意讲大话嘅人啦、你哋有冇遇过啊？ 我以前细个翻学啲，有啲同学系会咁样。 系啊，我都遇过一啲咁样。 但系我会谂佢咧，即系而家长大咗，谂佢想引你嘅注意，应该系 同埋扮有钱仔咯。即系成日行过一啲吉铺咧，话诶呢间铺咧我睇过噶，你睇过？系啊，我去睇下租唔租，你租嚟做咩啊？又系讲大话，即系搞到自己好似好有钱。 都系吸引人注意啫， 系啊， 都系把鬼呢啲人。 讲大话真系唔好啊！ 系啊，今日拣嚟呢首《左右手》。 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左右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